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啦。好，咁我哋就讲下，我个人认为啦，有边几样嘢改善咗啦。咁我自己归类咧，就会有十样嘢改善嘅。咁啊，十样嘢改善包括咩咧？第一个咧就个操作自动化。咁你见到咧，最大睇到咧就系嗰个人员嘅改变系嘛？即系原本咧就大概五六千人嘅，咁而家就四千七就搞掂啦。咁啊，佢哋官方讲法就大概少咗七百人到啦。咁就变咗悭咪悭埋，咁你五十年咪悭四廿亿咯。 就里边悭好多空间噶。 系啊，咁同埋好多嘢都自动化咗咧，有个好处嘅就系、你出错机会细啲啊。即系有时人出错机会大啲啦，仲同埋咧有时咧人又会做埋啲好蠢嘅错误嚟啊，喺啲唔应该嘅地方食烟噶嘛。呢啲都试过俾人罚嘅。以前咧乔治华盛顿号，我印象中个男仔俾人炒咗，因为其中一个水手啊，都食烟喎，唔知边个位，跟住咧搞到咧个武器库争啲爆炸。哇！好大镬啊呢单嘢，跟住搞到个男仔副男仔一次过炒晒。 哇！ 所以你都唔系讲笑，真系，即系呢个操作自动化其实对美军都系好事嚟嘅。咁另外一个咧就个飞行甲板咧大咗。咁第一佢本身嘅 size 大咗少少啦。第二个就系佢因为个蓝岛咧又褪合咗啦。咁所有嘢个安排合理咗，咁啊取消咗个升降机啦。咁取消咗升降机之后咧，其实佢可以摆到架直升机噶啦。即系个位置有个 pad 可以摆到架直升机，咁变咗就成件事啊再做得好啲。咁个飞行甲板大咗，据说吓佢哋好似摆多八架大黄蜂可以，八架我嘅我数据冇记错就系八架，就摆多八架咁都几劲噶都。咁另外咧就嗰个电池弹射嘅效率固然就增高啦，因为就本身咧你预大概咧佢哋120至160嗰个价钱嘅嘛，即系如果我哋讲厘米之级， 唔使储气啊嘛， 系咯，因为嗰阵时你要用蒸汽噶嘛， 啊、 即煲即射嘅，即煲即射。咁但系而家咧个情况就你无论你几时都你有个电容量储存住喺度咧就冇所谓。咁啊电池弹射正，咁啊另外咧就因为嗰、那个佢唔使点嗰个回气嗰个问题嘛，咁所以佢就快好多。咁你预大概160至220架车一日可以，劲起上嚟佢都话300，就吹啲咯呢个就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飞机回收系统啦，就是、我哋成日讲拦阻索嗰度啊。咁啊拦阻索咧，其实佢因为而家咧就唔用嗰啲液压啊，液压嗰啲嘢系好 mechanic 噶嘛，好即系好机械式噶嘛。而家嗰只咧用电脑控制咧，有个叫水转啊，即系咧佢咧就会有个转咧，又转住转，咁有啲水咧做翻个减压咁样。其实听完都冇知乜嘅，即系要即时睇下出动画。 睇黑我 cast 啊！ 冇睇，但你讲啊。 卡斯咧个主角男主角咪好中意有个蛙艇机嘅， 系 个蛙艇机入边即系前面减嗰个压力嗰个咧， 系 就系一缸水嚟噶嘛， 系 咁里边有个壶，点样响壶啲水咁样不停喺度。 哦，可能系用呢个科技都唔定，系啦，应该类似咁嘅嘢啦。好啦，咁咧就第五个咧就有个融合雷达系统，头先讲咗啦。其实依家嗰个蓝岛咧，其实都比以前好好多，因为以前你未见好多条天线叉出嚟嘅，仲有佢以前嗰个雷达转嘅，360度转噶嘛。咁佢每扫一圈咧就可以 update 一次嘛。理论上如果有啲嘢咧靠近咧，佢要扫两三圈佢先肯定到嘅。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你扫一圈，我举例啦，例如你可能扫一圈你要用五秒咁啦，其实都未必得，因为好大嚿噶嘛，五秒啊当。咁你要差唔多成廿秒至半分钟，你先 detect 到样嘢喎。咁但系嗱，嗰样嘢要亚音速冇所谓啊，为咗超音速点算啊？ 系 咁啊，矮啲嘅。咁所以而家咧就融合咗个雷达嘅，咁啊基本上咧就个蓝岛干净咗好多噶啦。咁就 S 段啦、X 段啦同埋 C 段都做到嘅，非常好。 或者啲神盾一级驱逐舰嗰啲咁嘅做法。 系啊，我想讲，以前咧不嬲咧，佢哋嗰个厘米之级咧，嗰个雷达渣啲嘅，好渣，即系嗰个雷达咧，点解？佢信隔篱嗰啲，佢隔篱嗰啲，隔篱嗰啲 secure 咧劲好多，即系嗰啲神盾级啊，所以佢哋个雷达好渣嘅啫，你咪知噶，系唔系系渣过001A 嘅喎， 系咩？ 系渣过辽宁号嘅喎， 系咩？ 讲真嘅，反而辽宁号嗰个雷达好劲嘅喎 ，upgrade 到啊真系， 依家 upgrade 啊，依家呢个就系同。我想起码都拍得住001A啦。 但雷米兹有冇做一杯啊？ 雷米兹睇冇钱咯。 O K， 都系睇钱嘅啫。好啦，咁另外咧就暂时好似冇乜计划，可能将来，因为咧佢依家嚟紧咧呢一架咧，其实呢架福特咧就系、是、取代二次嗰架奇宝嘅，但退役啦嘛。 啊，奇宝。 咁变咗11号，咁咧嚟紧咧佢下一架咧就叫做 Kennedy 啊。 金乃迪号啊。哇！金乃迪号就会取代边架咧？尼米兹啊。 哦。 咁所以尼米兹要说再见噶啦，嗰架好快就。 鱿鱼汤噶 啦。我谂未汤住啩，未汤住啩。好啦，咁即系美军迟啲会再决定点啦。咁另外咧就有个庞大电力供应啊。咁就佢基本上佢个电力供应咧就系、是、以前嘅三倍，2.5倍至三倍。咁所以就你谂到佢所有嘅嘢都好咗。咁呢个庞大电力供应咧，同第十个 point 咧生活环境改善系好有关系嘅，阵间讲啊。咁第七个就是先进武器系统啦。咁就先进武器系统咧，就我哋归纳就系除咗海麻雀啦，除咗个攻人导弹之外咧，原来佢嚟紧可以装啲好新嘅武器。 系 Alex， 你成日都话星战嗰啲啊， 彭招彭招， 系啊，即系嗰啲镭射武器啊， 系啦 系啦，即系嚟紧咧，佢可能可以装镭射武器， 系 好劲。如果装镭射武器，东风导弹就行开噶咯， 星球大战噶咯。 咁你基本上你东风导弹射落嚟，只要个瞄到你，咁就可以射爆你。 我电筒照照你就收咗。 太阳能电筒一定要有太阳先得。咁好劲啊呢、這个，咁啊功率都好强，因为佢本身呢个咧，佢用个庞大电力供应咧，就令到佢嗰、那个电力个供应应该解决咗个问题嘅。咁、呢个变咗好犀利。依家咧美国陆军有用呢个嘅，有架车嘅， 系 即系咧有架车咧咁啊车住嗰个镭射武器周围射嘅。 咁即系私人 试紧噶 ，CNC 嗰架镭射坦克系嘛？ 好过瘾噶，佢基本上佢依家咧系试紧咧射啲无人机啊，系啦，咁所以咧就 准唔准？ 佢准嘅， 好准啊， 亦都射到，其实好准嘅，你只要射，你望到射到就得噶啦， 距离 光速噶嘛，距离几远啊？如果你有无人机，我谂起码都有1000尺，起码都有1000尺嘅应该，如果唔系你太近会射到。即系太紧，佢回应唔切啊嘛，佢就要瞄声咁样，咁就几正嘅呢个就，但系未装住嘅应该，咁啊有咁嘅空间。咁另外一个咧，就佢可以装嘅咧，就系嗰个叫做睇先啦，镭射武器啊，嗰、那个电磁轨道炮。电磁轨道炮即系咧，大家有冇睇《变形金刚》啊？《变形金刚》第二集咧，咁咪有个机械人咧喺个金字塔度爬嘅时候咧，咪俾美军咧一个呢个神盾驱逐舰咧一炮咧就打翻落嚟噶嘛。 哦， 咁嗰个就电磁炮。 哦， 系啦，咁呢个电磁炮咧，而家咧就据说装咗喺嗰个朱武成日读唔到嗰、那个朱武咩特级嗰、那个，即系嗰个外星战舰个 feel 个咧 ，DDG 1000啊。 嗰架唔系我嚟，嗰、那个唔系话取代支自动火炮嘅啫。 取代啦，一来同埋佢话呢一个好正嘅，因为呢个可以射超过300公里嘅，但系其实系炮嚟嘅啫， 即系好犀利咁用 啊，好劲噶，系啊，咁同埋你预佢咧，嗰支炮系得50g 咁重嘅啫，仲要系冇火药嘅。后面可以装 GPS 噶，系啊，好劲噶，所以好准噶，第二只啦。 即系后边其实可以再加只翼落去，可以用佢导向。 系啊，仲有 GPS 噶，好犀利。 即系一支冇火箭推动力嘅导弹， 系非常强，射300公里。美军话咧就射超过100尺，好谦虚。但系大家都相信佢超过300噶啦。 哇， 好犀利啊，真系。咁所以呢个先进武器系统，如果又装埋上航母舰咧，咁啊第时都唔使用导弹啦。 咩价格啦又？ 好劲，仲有喎，有 GPS 噶，可以控制埋，几劲。 唔使护航缆啦，迟啲啊。 都要嘅，都要嘅，因为啲人冇饭开噶嘛。好啦，跟住咧就第五代舰载机都可以摆上去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 F-35C 啊， 即系隐形战机啦，即系讲就系。 哇，呢、這个正，如果呢个上到舰咧，即系假设啲问题就搞掂啦。 C 同 B 会唔会混合都会摆上去咧？其实 我谂佢 B 应该都主要摆喺啲两栖攻击舰啊，留翻嚟。 即系全部都系摆 C 啊。 同埋 B 咧，其实做唔切噶，好多国家都要 B 噶嘛，其实。 哦 日本又要 B 啊，英国又要 B 啊，所以好多地方都要 B 嘅。咁啊，日本攞咗啲 A 啦嘛，已经 F-35A 咯，同埋日本依家自己做啊，即系自己喺入面生产啦。 系咩？ 系啊，咁多啲料嘅美国噶啦。咁、哦、但系有啲都系日本生产嘅，系啦。咁就睇下日本人生产嘅 F-35A 有冇可能劲过美国啲 F-35A 啦。 哦， 因为电子装备可能都唔错。 A 啊，装埋 A 一装 C A 先。 佢装 A 先，因为就 系 陆基嘛，陆基用嘅。佢嗰、那个我谂佢。好政治嘅问题，究竟可唔可以摆上去个直升机航母？因为大陆实嘈噶嘛，系嘛？佢话佢咩变相咩军国主义复辟啊嘛，咁啊麻烦啦。咁啊，同埋近排民望低迷啊嘛，边个？背俊三，咁应该唔博住嘅，应该。 好啦，咁咧就第五代舰载机咧就强势上舰啊，到时就可以。咁啊 ，F/A-18 唔会完全被取代噶。听讲咧，佢四个中队入面咧就两个中队会装备呢个嘅超级大黄蜂，两个就装备呢个 F 三五四。喂，老实啦，有咩依喐 ？F/A-18 始终都最稳阵噶嘛，系啊，咁啊，超级大黄蜂仲喺度嘅咁样。咁啊，维护成本低就头先讲咗啦吓。咁咧就因为佢嗰个电脑样嘢就会好咗，咁啊核燃料棒又可以唔使咁耐咁快换啦。样嘢个成本都会低咗。咁同埋咧，理论上啊个系统咧，例如话头先讲嗰个电池弹射啊，因为咧电池弹射用电噶嘛， 系啊， 系咪？咁所以好多嘢咧就嗰个维修上应该会稳阵过咧啲 mechanics， 例如话你用嗰啲蒸汽嘅， 系好啊，起码唔使惊生锈先啦。 系啊，咁所以咧就嗰个维护成本应该低啲。不过咧阵间讲唔系嘅，其实都好麻烦。咁啊，最后生活环境改善嗱，呢个咧就八卦啲。原来咧佢哋咧啲淋浴间即系冲凉嘅地方咧，原来佢哋咧成日都有时会冇水冇剩嘅，即系咧或者咧有时佢哋唔知道有边个人咧喺度排紧队冲凉嘅，即系成日都要撞入去睇嘅。而家听讲唔使，而家咧 攞筹 样嘢咧有晒电子化，即系知道晒究竟有 unavailable 嘅。 攞筹 好正，同埋咧佢哋话原来咧以前得一个 gym room 嘅啫， 系 而家有三个， 系咩？ 系啊，即系再环境再好啲，其实佢哋好正嘅，廿四小时啲水啊热水乜嘢都有噶嘛。 系啊， 其实好正嘅，你比大陆嘅正好多噶啦。即系可能变节做美军啫要，好咁咧就下一架咧轻轻讲下算啦，好多大家都可以睇噶啦。咁咧就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呢一个咧新嘅核动力咧嗰、那个新嘅核动力咧佢嗰个嘅电量啊会比以前咧系高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燃油控制啦吓，咁啊燃油控制咧会比以前更好，因为咧再全面电子化系啦。咁咧就举例啦，例如话咧有时咧嗰啲油有杂质噶。啲油杂质咧，基本上咧，佢系可以咧，将佢过滤嘅时候个系统咧，就做得劲啲。 即系你讲飞机油啊？ 系咯，咁所以咧，即系话啲飞机效能就高啲咯，吓杂质少啲。好啦，咁另外咧，你见到中间嗰个电池弹射啊，好犀利啊，三秒咧有150个 megawatt 啦，好犀利啊，呢个154，变咗就嗰个嘅电量咧系非常之充足嘅，即系去做个推动。咁另外咧就嗰个蓝岛啦，蓝岛咧就本身嗰个嘅空间细咗啦，缩后咗啦，同埋摆咗个X 段同埋 S 段综合啦，同埋咧佢呢个咧系主动式嘅扫描雷达嚟嘅， 系 即系头先我哋讲咧就佢唔会再转嗰只啦，咁啊主动式雷达，咁咧就即系装四片嗰啲啦，咁听讲佢而家唔系四片，系六片， 哇， 好犀利噶，即系变咗咧佢睇嘅角度好阔啦而家。好啦，另外咧就佢嗰个咧 AAS 啊 AAG 啊或者叫做，咁咧佢嗰个咧就拦阻索咧就用电脑软件控制嘅，咁咧就用个水转子去做啦，咁啊最后就讲嗰个升降机咧就 cut 咗架啦，咁但系其他咧武器嗰啲咧就近咗弹射嗰度嘅，好啦。咁啊，呢个咧就想讲俾大家听咧，就嚟紧咧佢嘅第二架叫做 Kennedy 啊，我哋中文叫做金乃迪号啊，系啦。咁咧就理论上咧就如果你越做得多就越平啦，咁所以个造价听讲会平少少嘅，即系而家就12.9 billion， 即系129亿，到时就大概115亿噶啦。即系会 cut 少少咁样嘅，其实佢原本系大概福特号大概系5亿几嘅，冇记错，缩咗5点几个 billion， 唔好意思啊，5点几个 billion 即系50几亿，其实都好劲啊，涨到129，咁啊，即系应该嚟紧嘅肯 Kennedy 应该会再少啲啦，即系做第二架啦嘛，即系会少啲嘅。咁啊，跟住咧就呢、這个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啦，咁大家有兴趣再慢慢睇。咁啊，主要咧就系讲紧咧就个人员少咗好多啊， 系 人员少咗好多，咁就即系方便咧佢哋嗰个嘅薪酬减低啦， 系 咁啲人扭计啊少咗啦， 系 系嘛，咁啊呢啲会好啲。咁咧呢度咧就个总结咧就讲啦，例如话佢咧 sturdy， 佢系硬正咗嘅，即系嚟话佢讲翻咧佢嗰个船嗰个金属啦会好咗啦。另外 roomy 啊，即系每一个人咧相应个空间大咗，因为人少咗嘛。另外一个 stealthy 啊，即系讲佢更加隐形啊。咁更加隐形嘅原因，因为佢有查到啲隐形涂料噶。 哦， 系啊，有查到噶。有啲物料咧都系用啲我哋叫做咩啊？嗰啲综合物料啊，可能有啲碳纤维啊，成唔一定就系用金属。同埋佢哋咧只装甲好劲噶，装甲咧叫 Kevlar， 嗰只装甲咧重量系钢嘅1/5，但系佢硬度系佢5倍。是好劲噶， 咪真系做头盔嗰只， 轻你5倍，劲你5倍，系啊，做头盔嗰只系啊，系、 哦、 啊，就嗰只，冇错冇错，做头盔，做防弹都系，避弹衣都系， 系咩？ 系啊，都系嗰样嘢嚟噶， 哦， 好劲啊呢个物料都， 但系嗰样嘢系要搽一浸嘢落去，咁咪防紫外光喎， 冇错冇错， 太阳晒系会甩嘅， 系啊， 所以一定要擦浸嘢， 系啊， 所以你冇发嗰啲船咧，一定要擦嗰啲防锈漆嘅， 系啊， 一定要擦，咁咪就濑嘢啦。 美军头盔咪全部块布遮住咯， 系啊，好过啦， 海报系啊， 系啊，好正噶呢个，一定要咁样做。好啦，更加强力啦，因为个核动力嘅情况啦，同埋更快咧架船， 就好似流线咗佢啲人好似， 好少少嘅，好咗少少个设计系啦。 有啲多口问咧，咁佢咪有三个 lift 嘅， 系， 咁每个 lift 咧系咪有独立嘅闸门嘅，即系佢个 lift 上咗去之后会唔会闩咗对闸？ 会噶会噶，如果唔系咧，入水嘅时候咧就大镬噶啦， 即系防到水添嘅， 防到水噶，即系佢每次升嘅个窿咧，佢会有嘢闸住嘅，系、 哦、 啦，咁呢个就船体本身个要求嚟嘅设计，系、哦、啦，防水好重要。好啦，再下一张咧，其实就是一个透视图啦，系啦，咁主要就讲翻个船嘅防卫啦，系啦，你见到船头咁啊都系有翻个 ESSM 呢个咧就系、是、改善咗嘅海马雀四倍音速去拦截嗰啲入侵嘅导弹。我哋上期未讲咗呢个嘅四倍音速噶，我哋上期未讲咗呢个嘅鹰击十二系嘛？ 系， 咁鹰击十二咧理论上虽然都入唔到个防空范围噶啦，不过当你入到嚟啦，佢四倍都应该拦到你嘅，三倍对三倍咁上下啦，系、 okay. 啦，最紧要个雷达探测到。咁另外咧就你睇到咧嗰个升降机咧个位置上就会近翻弹射嘅系嘛？ 系啊， 系啦。咁另外咧就你会留意到咧就蓝岛啦，主要睇翻蓝岛，你见到咧上层建筑咧系干净咗好多啦， 系 啦，咁啊少咗部升降机嘅，系啦。好，咁啊下一张咧就睇翻咧成个蓝嘅配置咯，嗰啲蓝载机。咁你见到啲蓝载机咧，基本上啦吓，依家免价我直讲啦，就42架到啦。系啦，比以前多过啊！ 系 系啊，即系你预以前我哋大概我冇记错，36架系咪啊？ 即系面都摆42架。 系啊，一摆好多架，其实呢度都摆唔尽噶，再摆尽啲可能摆到50几啊！系啊，都相当之强劲。 降落嗰度好问喎，好易 high 到架 叫机。都唔会嘅，其实计咗噶啦，嗰位咧大概你预啦 ，Alex， 你预咧，佢摆嗰啲嗰度未摆7架机嘅。理论上佢个拦阻索拉停嗰下咧，都未撞到佢第一格嘅， 哦 okay. 所以就放心啦，佢计过嘅呢啲，应该唔会中嘅，中一定大镬噶啦。 如果拉唔到，佢要复飞啊嘛， 复飞，但都唔会中嘅，应该，因为直线去噶嘛。 OK， 系佢计个角度应该撞唔到嘅。好啦，另外就呢个就 close up 啦 ，close up 俾大家睇下拦到唔同嘅角度啦。咁你见到靓仔咗嘅真系，即系少好多支杆啦，系嘛？咁你见到唔会有再嘢再转噶啦。咁啊，唔转咧个好处就系咧就比较匿踪啲啊！ 呢嚿好似 LC 都摸嘢，咪就雷达啦。 呢个系啊，雷达嚟噶。 我谂起会收揾机嘅。 我觉得佢好似啲蚊贴啊。好啦，跟住咧下一个咧就都系讲个蓝岛嘅，系啦，咁就唔详细讲啦，呢、這个大家再睇啦。咁啊，蓝岛嘅左面同右面睇翻啦，俾大家。好正哦，佢有少少咧向上噶。 系咯。 其实呢个咧系有助于匿踪嘅。 O、okay. 好啦，跟住下一个咧就讲翻俾大家听咧，基本上成个缆咧、 哦， 就嗰个电力供应啦，个电力供应咧就会比以前稳阵啦、多啦、可靠啦，咁个维修又会少啲啦，冷气嘅地方会多好多啦，咁讲系统嘅大量简化咁样咯，咁咧就同埋咧佢每一个区隔咧又会好咗嘅。咁啊，电池弹射同蒸汽弹射嘅情况啦，咁啊呢啲都主要讲翻呢个缆嘅进步嘅地方嘅。好，下一张咧都详细讲少少，咁呢个咧就讲翻个 flight deck 嘅飞人甲板个配置啊。嗱，第一嗰个情况咧，佢又讲翻成个甲板咧就多咗咧8000平方尺啊。咁其实呢个咧就变咗可以挤多几多架咧？挤多8架系啦，呢度啦，挤多8架嘅超级大黄蜂。咁第二个点咧就蓝岛嗰度啦，个蓝岛细咗系啦，就高咗20尺系啦，就140尺吞，比平时吞后咗140尺。咁咧就变咗个雷达就双雷达，即系话咧用 S 段同 X 段啊，咁就会再探得远啲、高啲。因为咧佢高咗啊，依家高咗咧就探远咗好多，一个地球曲率问题。咁第三点咧，第三点就讲呢个嘅电池弹射啊。个电池弹射咧，基本上咧依家可以最高啦，去到220架次一日，相当强。咁就第四点咧，就系而家咧多咗咧，依家3架升降机就冇咗个，系啦，冇咗个咧就系南桥后边嗰个。咁第五个咧就系佢嗰个油啊，即系咧你见五咧呢度多咗5点咧，就可以攞嚟入油嘅，就方便咗嘅。 哦， 系啦。咁第六个咧。就基本上就是多了3个的那个武器升降机。咁你发觉好得意喎。咁武器升降机嗰啲位呢都近咗弹射嘅地方㗎。 系。 又系方便 reload 㗎。系啊，咁方便好多啊而家成件事。 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讲到呢个嘅电磁弹射嘅情况啦。好，咁咧就再下一张图咧，就讲佢咧呢个制呢、這个系统嘅好处嘅。个好处就个应用个力啊 ，apply force 咧，个力嘅应用会好咗。点解咧？因为好多时电磁弹射咧，其实佢最用力嗰下咧系第一下，第一下个力系最强嘅。咁咧之后就慢慢会衰退嘅。咁变咗咧，其实咧佢第一下撞个机咧，其实对个机个损耗好大嘅。咁而家咧就唔系啦，依家系线性嘅 linear， 就系话咧佢会慢慢去嘅。 系。 咁变咗对个机嘅损耗咧又会差好多，咁就会个防护好多。 咁样咁系尼米兹吸起飞同福勒吸起飞嘅感觉应该好唔同 嘅。咁、那个机师应该唔会再咁撞噶啦，觉得。 系咯。 即系唔会个头贴个背脊贴到贴得咁劲。系啊，好正嘅呢个。咁咧就嗰、那个稳阵程度同埋嗰个维修程度都改善咗，因为你唔系再用 mechanic 咁啊嘛，啲、个损耗程度唔同咗，咁就变咗就少咗人力啦，咁少咗人力就唔使咁多人啦，咁变咗就呢个个好处都相当明显嘅。好啦，下一个咧就讲，其实嗰啲用电咧有几劲咧咁讲，其实咧佢用电咧基本上咧就佢每45秒咧就可以弹一架机啦。听落45秒就好似好耐系嘛，但系咧45秒意思系咩咧？就 系、 是、佢有4个噶嘛，你每45秒意思咧就系你基本上系你到射完之后到你45，其实你系等埋隔篱嗰啲嘅升降，你先再弹一次。 45秒即系， 所以可能讲紧每次都系好少噶咋，即系你弹完45秒。要再下一格再弹， 即系十零秒嘅啫， 好少系啊，计翻系好少嘅咋，其实好快噶。咁变咗咧就每45秒都相当强啦。咁 蒸汽要等几耐？ 以前啊，其实你都预差唔多1分钟啊，系啊。但系理论上佢号称系可以20秒嘅，号称就即系号称咧，我哋成讲。好啦，咁就每3秒弹一次啦。咁基本上咧就即系佢大家自己慢慢计啦，即系个情况究竟佢嗰个情况点样？好，咁咧就再下一张咧就讲翻咧嗰个里程碑啊，究竟呢个嘅电磁弹射咧个时间表，大家又可以详细睇嘅啊，呢、這个大家中意抡就抡下。好啦，下一幅图咧就讲紧呢个嘅力学啊，讲紧呢个咧，如果大家读中学嗰阵时学过噶啦，呢、這个呢、這个叫做 Fleming's left hand rule 同埋 Fleming's right hand rule 啊嘛，系啦，呢、這个菲林明左手右手定律。咁咧就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就系嗰啲手指咧，咁咪要拇指啦、食指同中指咧摆3个方向噶嘛，佢就是利用呢个原理啦，咁你见到就有啲线圈嘅，系嘛？嗰啲线圈咧就主要啦，你见到线圈，跟住然之后咧就会有个 magnetic field 嘅，咁一个 magnetic field 咧转嘅时候咧，咁个力咧自然就会向前冲噶啦。咁、呢个咧大家就如果唔熟咧，温翻科学书就会齐噶啦。 OK， 好，咁咧就讲埋呢张啊，嗱呢一张咧就主要讲翻个应用啦。咁其实首先你见到咧就有个 control consoles 嘅，就有个终端系统嘅，咁中间咧有个叫做 power conversion 就是这个电力转换系统啊，即系呢个电力转换主要就是帮个即系第一个终端电脑控制佢啦，第二个就是嗰个电磁弹射嗰个轨道啊。咁你见到个电磁弹射轨道上面咧就有个发动机嘅，咁啊黐住个滑梭咧，基本上咧就个电磁一个力一发，系啦，咁就会出去咁样咯。好，咁我哋第二节嚟到呢度先。 好。